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96集，杜氏父女。孟存前后反应对比太过强烈，以至于杜氏父女连同那个帮孟存看脚的大夫都忍不住多瞧了随州几眼，心中不由猜度起对方的来历。可惜愣是没能从那张冷脸上瞧出什么端倪。不过孟存没再计较砸伤的事情，杜姑娘总算松了口气，但是他也不好就这么走开，便在旁边陪着说话。孟存痛得直冒冷汗，哪里有闲工夫与他聊天，反倒是随州饶有兴趣地问了他好些与药材有关的问题。这位杜姑娘在边城长大，又自小跟着父亲行医，不似一般闺中女子那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性格也颇为利索，对随州有问必答，见他对自家给明君提供药材的事情感兴趣，便主动介绍道： 杜家从我祖父起就在大同军中担任医官，王总兵来到大同之后让人遍访城中药铺，见仲景堂的药材质量上乘，童叟无欺，就让我们家负责军中所需药材，连王总兵身体有恙也是派人过来请我父亲过去看的。 连同大同府下辖诸县的药物也都是仲景堂提供吗？ 是啊，仲景堂在大同府其他县城都开设了分堂，本城是总店，药材也比较齐全，一般分堂缺药会先到这里来进货。 那这里的药材要从哪里进？ 两个途径，大宗的从晋商手里买，小宗的则收购临近县城里乡民采集的药材。我爹心善，在价格上比其他药铺给的都要厚上一两成，所以乡民都愿意先将药材送来我们这里。大人，您这是要在京城开药铺吗？ 他双眼亮晶晶地看着随州，似乎对这位大人会对药材生意感兴趣而不解。 京城行情想必与此处不同，只是先问问。 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京城那边的药材进货渠道会比这边多上一些，不过相对来说价格也会贵上一些吧，毕竟是京城。小女子听说那边的宅子没有一千两是买不下来的，不知是不是真的。 随州难得笑了一下， 哼，也不一定，要看地段，不过你说错了一点。 杜姑娘黝黑的眸子瞅着她。 说错什么了？ 京城那边的药材只会比大同便宜。 啊，这是为何？ 随州只说了三个字： 渠道多。 杜姑娘冰雪聪明，被提点一下就明白了。 哦，正因为渠道多，所以竞争也大，为了突出优势，药材价格反倒不会太贵。 随州微露欣赏之意。 不错。 他原本是那样冷的一个人，居然片刻功夫就跟杜姑娘相谈甚欢，这不能不说是缘分。孟存看在眼里，意外之余心下便生出一个主意。 说到药材齐全，在大同杜家要是说第二，还没有人敢说第一呢。随大人若是对药材感兴趣，不如让杜姑娘陪您到后头看看如何？ 杜姑娘闻言便有些脸红起来，似乎听懂了孟存的意思。他去了随州一眼，背齿轻轻咬着下唇，却没有拒绝。这位杜姑娘闺名闺儿，今年17有余，这等年纪原本早该定亲甚至成亲了，偏偏杜闺儿自小被父亲手把手教导医术长大，见识不同于寻常女子，容貌在大同城内亦是数得上的。这样的女子骨子里终究有些傲气，自然不甘心成亲生子 困于内宅，平平淡淡度过一生。他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是婚后也不禁止他行医，不禁止他抛头露面，胸襟宽广，愿意包容理解他的志向的男子。不过这年头，这样的人终究是有些难找的。寻常男人，谁愿意自己妻子成亲之后，还不顾着家里，反倒三天两头往外跑的？事已度假，很为闺女的亲事犯愁。杜归儿自己也觉得，他说不定得孤独终老了。然而，此刻见到随州，杜归儿为对方的气度行止暗自动容的同时，在与对方的交谈中，觉得他说不定就是自己一直寻寻觅觅的那个人。随州却好像没有听懂孟存的弦外之意，闻言也只是面色如常地看向杜归儿。 会否耽误杜姑娘的时间？ 自然不会，随大人请。 二人刚刚起身，就见外头伙计匆匆跑进喊跌打大夫。 刘大夫，您快来给看看，有人手臂脱臼了。 你先让人等等，我这儿走不开呢。 刘大夫还在给孟存包扎，就等。伙计答应一声，正要出去，前头那人却等不及了，直接就走进来。 打扰了，我这疼得实在受不住，劳烦您先帮我把手给安回去吧。 哎，您怎么进来了？这不是您能进的。 伙计连忙拦道。刘大夫黑着脸抬头，想说脱臼根本不算什么事儿，让他先忍忍，却见到眼前人影一闪，明明还在后堂另外一边的随州，不知何时直接走到那人面前，抬起对方的胳膊，轻轻一接，就将脱臼的关节给安了回去。 谁伤的？ 随州不复方才的平静，他看着唐范脸上的巴掌印，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周身黑气浓郁翻滚，愣是让人不敢近前。 汪直， 疼痛立止，唐范抹了一把额头的虚汗。 他为何伤你？ 随州摸上他的脸颊，仔细查看一番。 其他地方可有受伤？ 没有，回去再说。 汤范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腕，示意他将杀气收回去，因为其他人明显已经被吓住了。随州没有搭理旁人，只是皱着眉头看他脸上那红通通的巴掌印，觉得十分碍眼。 为何不去找我？ 我怎么知道你去了哪里？自然是先到药铺找个大夫接骨头了。 唐大人有点委屈，自己被白白打了一巴掌，不趁机多走点路，怎么让更多人知道汪直把他给揍了？随州见他的巴掌印看着显眼，其实并没有肿得太厉害，总算收敛起周身的气势，回过头问杜归儿： 药铺里可有消肿的药膏？ 北镇府司原本也有类似效果的药膏，还是大内太医亲手调配，可惜啊，这趟出来的时候庞七等人只带了内服的药，忘了带上外敷的。杜归儿一愣，反应过来： 有，等会儿。 他匆匆跑到前堂，熏了瓶药膏出来： 这个擦上，过一两个时辰就没痕迹了。 随州倒了生血，便打开瓶口，从里头挖出一些给唐范抹上。刘大夫看得一愣一愣： 哎呀，大姑娘，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竟然这么轻易就把咱们铺子的上好药膏送出去了。 唐范见随州脸色不好看，也乖乖站在那里没有乱动，任他涂抹完了，才对杜归儿笑了笑： 这药挺贵的吧？请问要多少银两？我来还。 不用不用，方才在路上我伤了他们两位，就当是赔礼了。 唐范还想说什么，却见随州直接对杜归儿道： 我们有事先走一步，明日再过来。 他又看向孟存，让他不必起身： 你先上药，明日再到官驿找庞熙便可。 那二位大人慢走，属下这就不送了。 眼见两人匆匆出了药铺，身影消失不见，孟存这才依依不舍地收回视线，再扭头一看，不由笑了，感情失落的还不止自己一个。虽然目的各不相同，不过瞧着杜归儿怅然若失的神情，孟存轻咳一声， 杜姑娘。 杜归儿回头看他， 我听说这位隋大人至今尚未娶妻。 杜归儿双颊很快染上胭脂颜色，他很想回一句与我何干，结果等出口的时候，却鬼使神差般换成了， 他年纪也不算小了吧，为何会尚未娶妻？ 这我就不晓得了，不过听说京城人成亲稍晚，隋大人年纪轻轻便位高权重，因为忙碌而疏忽了终身大事也是有的。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隋大人乃是锦衣卫北镇抚司镇抚使，还是天子亲封的定安伯。 杜归儿果然被这两个头衔镇住了，迟疑地问， 他还是皇亲国戚？ 孟存解释道， 听说那个爵位是因公受封的。 杜归儿原本就觉得随州十分神秘，这下子对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就越发飘渺遥远了，原本那点旖旎的小心思也随之被镇压到了心底。 原来他是这样厉害的人， 心中悠悠地冒出这么一句感叹，也说不上是欣喜还是失落。孟存自然不会了解少女的心思，还在那头兴致勃勃地介绍， 我先前都打听过了，那位隋大人还是当今太后娘娘那边的亲戚呢，深受天子倚重。杜姑娘，你若是有意，不如我去帮你再去打听打听。 正所谓女追男隔层纱，如今摆明了女方有意，杜家在大同开药铺，分号无数，家底丰厚，杜家姑娘又是才貌双全，样样出挑，如果这桩婚事能成，于双方都是好事。孟存作为媒人，跟随州的关系自然也就更上一层，因为生了这样的想法，他才如此积极地撮合。谁知道原本看似对随州颇有好感的杜大姑娘，听了他的话却反而冷淡下来，交代刘大夫好好帮孟存上药，便转身出去了。孟存满头雾水地问刘大夫， 我这是打算帮你们家姑娘穿针引线呢，她莫不是在害羞？ 刘大夫到底是过来人，看了他一眼，悠悠道， 兴许是他觉得你方才说的条件太好了，高攀不上呢吧。 孟存无语。却说随州带着唐范回到关毅的房间，关上门，将人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发现确实没有大碍之后，他这才罢了手，冷着脸询问情况。唐范哭笑不得地任他摆弄，一边将来龙去脉说了一下。这样一来，虽说我受了点皮肉之苦，不过效果也确实不错，估计明日就会传出汪王二人不和，我去劝和反而被揍的消息了。随州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捏住他的下巴查看伤势，药膏已经渗入皮肤，并没有留下什么黏腻的感觉，略带茧子的手指摸上去，唐范只觉得有些痒痒的，不由抓下他的手。我没事儿，这笔账且先记下，以后再与他算便是。我都消气了，你也别生气了。 我会找他算账的。晚上不要再关一吃了。我问了孟存，知道城中有几处不错的饭庄，带你去尝尝。 莫非你将我当成小孩来哄了不成？随州将那药膏拿出来放进箱子里，顺便看了他一眼，很是怀疑。 有一家是走豌豆面 和熏鸡出名的，还有一家擅长做羊杂粉汤，据说他们家每天都有新鲜的烤羊羔肉，你想去哪一家？ 都去行不行？唐大人眼睛一亮，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随州好笑， 这还说不是小孩呢。 后来二人去了那两家饭庄，所有想吃的都尝了个遍，随州也就罢了，唐范直接吃了个肚皮滚圆，最后只得一步三挪慢慢走回去，直到下半夜才睡下，结果连隔天早饭都省了。唐范那一巴掌果然不是白挨的。隔天他上门说和，反倒被汪直猛揍一顿，连胳膊都脱臼的消息随即传了出去。人人都知道汪直和王月闹翻了，连带从京城刚来的唐御史也卷入其中。如今汪公公是跋扈更胜以往，摆明不将大同总兵放在眼里，逼得王月不得不跑到云川卫暂避风头。没有人怀疑这则传言的真实性，因为汪直和王月吵架那是郭唐亲眼所见，而唐范狼狈不堪地从汪家出来，又一路跑到药铺去接胳膊，那更是汪家上下连同半城百姓都瞧见了的。据说啊，当天晚上汪直打人了之后，又碍于情面不得不派身边的丁荣带着厚礼去官驿向唐范赔礼，却被连人带礼物全部丢出官驿外头，丁荣只得灰溜溜地走了。这一段尤其传得有鼻有眼，由不得人不信。上层不和的消息很快传遍大同官场，许多人都在观望着这场矛盾到底会走向何方，私底下也有不少人开始频频与郭唐接触。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消息正在悄无声息地蔓延，王月离开大同时将全城一半兵力都带去了云川卫。也就是说，如今大同府辖下唯有大同与怀仁两地兵力最为薄弱。不过唐范并没有关心这些流言的去向，昨夜因为吃得太撑很晚才入睡，以至于今日都日上三竿了，他才慢吞吞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洗漱吃饭。等官驿的伙计送饭进来，他就问随大人起来了吗？ 起来了，今儿一大早就出去了。 他说去哪儿了吗？ 说了，说是去城中的仲景堂药铺呢。 唐范一愣，一愣之后唐范就放下筷子抹了抹嘴，自言自语笑道，哼，感情好，仲景堂确实是个有趣的地方，我也去瞧瞧。随州从来都不是多管闲事的性子，他能主动往仲景堂跑，这实在令唐范感到稀奇。难免的他就想起了昨天在药铺里遇到的那位杜姑娘，对方容貌秀丽，谈吐大方，又是花朵一般的年纪，若随州会动心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毕竟就算性格再冷淡，随振服时也是个正常的男人呢。可问题是京城里比这位杜姑娘出色的女子多了去了，旁的不说，随州那位旧家表妹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对方还对随州心怀爱慕。随州没道理瞧不上青梅竹马的表妹，反倒对只有一面之缘的杜姑娘上心了。难道那位杜姑娘别有令人难忘的特殊之处？